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即系讲下呢啲贵价场会有错啦，私斗贵价场啊，即系又呢个 China Square 嘅后续第三集啊，我听到几多好嘢，一个 China Square 咧， 佢已经 三集，我已经三集啊，真系得。 唔系啊，啲网友会唔会诈型啊？ 佢话嗱嗱嗱啱啊，你讲呢个 真系冇， 即系网友真系要，你可以你有件诈型，但系冇办法，即系我又冇，我又上唔到去。 咩事通关嘅？ 我又唔知几时通关，即系我真系好大镬，所以即系而家节目呢啲 topic 咧系刮出嚟嘅。喂，啱啱讲，我唔系干堂，我系唔知道想讲啲乜啊！好捻咗有个 China Secret， 有人感染到，啲人就一讲话有太妹那嘢，咁我就知道哦，可以借呢一样嘢讲，咁咪无啦啦，我唔会讲呢啲咁嘅场啊，我就唔会无啦啦就唔会有呢三集，你要我谂无啦啦三集嘅。節目 topic 出嚟，其實而家某程度有啲困難開始，但係而家唔係啦，我又諗到又可以咩啊？一個新嘅玩法啦，唔係新玩法嚟嘅，我係可以講翻以前嘅場，就加翻嗱，我咪講過有啲靈異事件嘅， 係 啊， 你嗰啲算唔算啊？ 都算嘅， 即係深圳骨場啊嘛，係咪 啊？啲靈異事件，咁我又講下，即係講靈異事件之餘，再講下嗰間場係玩啲咩嘅。嗱都可以咁可以諗諗，咁都可以做到三四集嘅，都或者兩三集啊。跟住咪講下一啲我少講嘅場囉。咁我唔係冇，我有啲場去過一次兩次，其實我係講過，但係嗰陣場係點玩其實我都清楚㗎嘛。或者有啲咩玩啊，或者嗰陣時候係咩消費啊，咁我都可以講下㗎嘛。咁我打算下個禮拜開始就會講下一啲呢，就諗埋還債啦，靈異事件又要真要還債㗎。 下個禮拜啊。 咁第二樣嘢呢， 可能通關 係啦，咪都要講先。今日呢就個大選結果出嚟㗎啦。 係即係我哋大我哋係未 我哋係我哋未知 未來啫， 我哋而家未知未來啫。咁結果係點呢，我都希望呢，雖然我而家未知啦，我未知啦，咁我希望啲網友冇咁上頭。我知好多網友都好鍾意侵。 喂，我想講講 好啊， 我估唔到啊， 嗯， 即係我估唔到邊個贏， 嗯， 但係我覺得呢拜登嗰個總得票會多過 Donald Trump 嘅， 又係好似上次咁選舉人會贏嘅，阿爸 我唔敢肯定。 OK， 因為我知道咧，因為嗰啲大州啊，即係加州啊，可能紐約啊嗰啲地方咧， 唔係你加州啦，加州一向都係民主黨嘅。 咁 唔使講， 我知 你係講啲搖擺賓州嗰啲啊，知唔知？ 唔係啊，即係但係講緊個總票，所以嗰度啲人數人口多嘛。 啊， 所以我覺得個總得票率咧，我覺得拜登贏。 嗱，我就會好簡單，我又估大啲。 嗯， 我係覺得今年嘅投票率咧係歷史嚟講算高嘅。 嗯， 好穩定，因為太撚複雜呢次，真係太撚複雜。 嗯， 太撚多嘢玩，太撚多驚奇啊！話聲你聽。即係唔知道，我因為其實我哋預咗錄㗎嘛，我唔知道拜登嗰啲電郵門爆成點㗎嘛，係咪先？而且點樣撳熄間房我哋唔知㗎嘛， 嗯， 係咪先？但我仲知大家贏輸都好唔好上頭，真係唔好上頭，唔關你事嘅。我哋只要我哋繼續面向美國嘅群眾，其實我哋係可以反敗為勝嘅，邊個做總統都好 ，OK 啊， 嗯， 好，唔好咁緊足， 唔好想喊。 冇咁咁足，講下啲開心嘢。嗱，今日就未知啦，我都未知啊。幾時通關？嗱，其實今日就其實仲係呢個10月16號嘅錄音嗰日，星期五。但而家節目出街咧，就11月3號，美國大選星期二啊嘛。係啦，咁樣噶嘛。咁其實我就想講一講，預計一下啦，真係要預計一下，聖誕節通唔通到關咧？我哋个通关系大家知噶嘛，唔系乜嘢专业人士先行噶嘛，系你同我都通到喎，系嘛？ 系 嗰一。 仲有喂，讲个岔开你。 好， 扑街！睇到话咩旅游气泡香港同新加坡， 嗯， 你系咪有冇咁捻扑街冚家铲？ 点样咧？ 你连啊喺香港啊，好多細路仔住深圳嘅翻學啊，你明唔明啊？跨境學童都唔撚顧嘅情況，你同我講話同新加坡通關， 即係你唔好咁，即係個政府你唔好咁無良啦。 即係人道啊嘛，你講啊。 你明唔明我啲中港家庭你唔撚理，你話啲香港人要去新加坡旅行，講真咧，香港有幾多人去新加坡旅行啊？ 有 旅行，唔係， 但我哋有新加坡朋友過嚟香港。 係啊，但係你話真係講旅行，一定係日本、泰國、台灣，係嘛？ 係啦。 跟住可能馬來西亞，幾時數到新加坡啊？你話我話新加坡有咩玩啊？屌你又做埋啲咁嘅戇鳩，我恩仔真係好少咁撚谷氣嘅。 因為其實我冇講過㗎，人道立場其實錯曬㗎。 唔係，即係我睇到係嬲啊！你話你同泰國、韓國、日本、香港人經常去嘅地方搞，咁我都明啊，因為香港人而家真係谷得好辛苦啊、新加坡有咩玩啊？玩乜撚嘢啊？乜撚嘢旅遊氣泡啊？ 其實有冇啲公園嗰啲 咁你話我哋嗰個叫新加坡網友，佢本身都係香港人啦，咪翻嚟咪探屋企人，唔緊要隔離下，家居隔離啫嘛，都得，冇影響噶。不過要14日先夠得咯，即係個咁嘅意思啫。即係你做政府，你唔可以做到啲嘢係叫做本末倒置啊！ 但你記住喎，嗱，我唔係幫政府講 跨境學童，而家到而家依一刻仲未， 即係我哋成日都我哋成日講一樣嘢啦。中港婚姻嘅9个月冇見啦。九个月啦， 系啊，九个月。 中港学童，即系个老豆见个见啲仔女，又 系咁唔系九个月冇见嘅。如果佢肯牺牲隔离时间，系可以嚟见到面嘅。 咁唔使翻工啦，14日。 唔系叫嗰边过嚟咯，即系叫嗰个另外嗰边个太太冇做嘢嘅过嚟咯。 咁佢唔使翻上去， 唔翻噶啦。不过要香港冇地方住又系另外一个问题。 预期居留啊？ 唔系，佢攞嗰啲3个月签证噶嘛？ 三个月签证咯，咪三个月都要翻上去噶。 之后翻上去再隔离冇嘢噶，咁啊起码见到3个月啦。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？ 即係我就係懶， 不過係好唔人道咯。 你可以講一個人道理由，俾啲菲律賓嘅船員，因為半年冇落過地下，喺個船度冇落過地下，而俾佢上岸 ，OK 換翻，係一個人道理由。而你唔俾一啲中，而且亦都唔搞冇搞呢個中港家庭團聚，呢個嘢都係一個更加應該要有嘅。人道旅遊，我早幾集以前講過啦，我可以唔上去，都慣啦，9个月啦，係嘛？我真係慣咗噶啦。OK， 我最搭飛機嘅啫，我一係度節目難度之嘅啫。OK， 係咪先？但你唔可以將呢一班香港人嘅子女或者香港人嘅配偶置於不顧噶嘛？講真，係咪先？嗱，坦白講就最我呢啲朋友，唉，都開埋個朵啦，阿迪。我哋係可以辭一份工，係咪辭咗唔知啦嚇，或者俾人炒唔知好唔好咧？隔離14日，翻去陪佢自己條女啊，佢都要淪落到咁啊，或者佢咧，但我唔明啊嗱，但係唔知點解佢條女就唔會申請過嚟香港，你阿的圈養 唔得噶，唔得噶，因為佢嗰個證件自由行嗰啲唔批啊，佢冇探親證啊，淨係而家淨係批探親證，唔得噶。冇嘅，因為你都唔夠隔離時間啦，所以係冇咗啲簽證，所以一定要係阿迪翻去。 O K， 係 啦， 所以我嗱諗下講啦，一件還一件，阿迪已經融入曬所有嘅深圳嘅生活嘅。 咁唔係喎，你阿迪反共喎、 啊。我唔好嚟，唔係呢過去咗嘅嘢冇講啦。 即係以前係好。 即 係 而家呢啲國安法。 阿迪唔係反共，阿迪係直情憎大陸人嘅。 係啊，佢係 認識嘅， 佢 歧視大陸人嘅。 佢係一個恐怖分子嚟㗎嘛，其實某程度。 即係佢以我認識，即係好多年前乜都未，佢係反 一有一條女大陸，就會令到你變。所以我成日覺得，即係我喺 Facebook 見到我哋啲網友咧，哇，成日喺度嘈大陸啊呢樣嗰樣啊，唔好通關啦，通關嚟做乜撚嘢啊？到死不相往來啊！係唔你冇上過去玩，你冇接觸過，你冇親密過嘅話，你冇資格咁講。我先叫人唔好上去，或者話。哎呀，有冇上去啊？你连讲嘅资格都冇，因为你未享受过。阿的享受到，咪走唔稳就走唔稳到咯。系咪先？而家又留翻阿杰斯嗰啲咧，冇得上去啦。嗱，冇得上去，咪要反共咯。你见到啦，系咪先？其实就系咁简单啫。啊，你反共嘅可以上去，咪唔使反共咯。人就系咁样样噶啦，系咪先？嗱，佢未上去之前，阿杰斯，咁佢都唔会屌得咁样劲噶。咁而家咪掉落嚟勁咯，係咪先？又唔又唔上去 咩？唔係嘅，傑斯係即係對於共產黨源於不滿先掉得咁勁啫，係嘛？係因為冇得上去， 同佢冇得上去之後嘅事嘅啫，都係。咁、那個時間就太好啊，嗌口啊，嗌口合啦，係咪先？ 咁傑斯都為啲手足做好多嘢㗎。 咁係，咁我都係一件還一件啦，係咪先？ 即係以佢而家知名度。 但係而家以佢而家仲上咗大陸嘅話。 屌佢會唔會咁咧？咁你自己諗啦，你自己啊，我唔係佢，我唔可以答。你可以自己諗啊。 即係你成日抽結絲手入。 冇啊，我見到你好似唔好妥佢啫。你識我，我哋見翻幾十年前 結 曬結絲。 我唔係唔妥佢。我是覺得他的立場轉變了 ，OK， 即係明明，即係每個人都會轉變，但係同我以前講的嘢唔同咯。話 我唔 係 乜嘢， 係嘛？ 我是以事論事一件事實。 即係佢曾經講， 佢係真係唔係咁嘅嘛。而家佢係咁嘅話，我將個事實講出嚟啫。我同佢就一啲嘢都冇嘢嘅。 我咁我更加冇啦，我都唔識叫做。 哇！你有權唔中意噶，你有權唔中意喎。但我 講事實， 但我冇權唔中意，因為我唔中意。如果我唔中意傑斯嘅話，那個反差好大鑊嘅喎，我覺得俾人做嘅啦喎，到時我就算喺事實嚟講，我都唔可以啊，我都唔可以唔中意呢個人啊，話俾你聽，即係坦白講，我唔係唔中意佢啲嘛，我哋 friend 嚟噶嘛，係咪先？即係我哋係戰友嚟噶嘛，我揾清清咗咩嘅朋友，咩叫戰友啊 ？OK， 你咪朋友咯，阿碌咪朋友咯，係咪先？見哥哥咪朋友咯，咁其他人啊，的啊 ，Kelvin 啊，傑斯啊，呢咪戰友咯。 陶君衡咧？ 陶君係戰友咯， 都係戰友。 戰友咯，啊，我係覺得。我是對他失望而已，我有權 對朋友失望的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當時我和傑斯兩個人是撲心幫不幫他的，但是他自己 唉，不想啤啊，我說啊，我說 你說是，其實我不敢反對的， 你不要說爛泥扶不想啤 啊，這樣即我和傑斯失望的，我們私底下和傑斯我說我很失望的，傑斯都知道的，其實是不是？那我變了而家更加唔網絡啫嘛，其實對你失望咪唔網絡咯。唉，唔好講呢啲，我哋講下聖誕節有冇機會通關？ 我樂觀，我係樂觀嘅嚇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啲起碼跨境學童真係要翻學啦。咁翻完學一段時間冇乜問題嘅，咁你普通人你都要安排一下嗰啲老公係嘛？跨境嗰個老豆都要翻到去咯。即係我就咁樣諗咯。 嗱，我係悲觀。 你話你喂我你咩得我你仲差我一餐要有談話票啦嗰陣時講 嘅係七 月定係 而家我係悲觀嘅，係即係我覺得悲觀咧好過啲嘅，你明白？ 即係唔好有冇，其實我都悲觀， 冇抱咁多擔心大期望， 悲觀中嘅樂觀咯。 我講一個好有機會，我好有機會嘅事物俾你聽， 即係有疫苗先通。 唔係咁未必。首先就係專業人士啦，嗱嗰啲講咗就一定會係噶啦，即係所以唔會係十一。月就會搞定啦，係啦，我哋估計啦。 唔係即係嗱，第一一定係跨境學童先， 係啦，跟住跨境學童啦， 跟住可能做生意有啲特別有配額嗰種咯。 嗱，我好驚咯，好驚咧，到時政府即係人道立場 係 放寬，有結婚證嘅係可以翻大陸邊隔離，唔關你同我嘅事。 哦，咁行啱啊！ 嗱，佢只要行呢一步佢得嘅，佢就喺人道立場行呢一步。咁就完全唔關你同我嘅事啦，即係我係悲觀到咁樣咧，我哋想去玩咧，係連可能過咗年之後，唔係過咗元旦農嚟啦，係過咗農曆新年，因為農曆新年係一個好勁嘅高峰期。嗱，今日我哋錄音嗰日係10月16號， 係啊， 咁聽聞喺廣州就爆咗兩單，聽聞啫，有人確診咗， 係啊， 係先。我估計是怎樣來的呢？這兩單10月1號大洗牌嘛， 是啊， 個個都去旅行嘛， 是啊， 就以東西回來咯。我很簡單，即政府是不希望在這大時大節搞的嘛，聖誕節、元旦、農曆新年，他屌你還得啦，是不是啊？說真的，如果他怕疫情的話，是怕啊，即現在他怕疫情的話，不過我經常都說過政府是不理你的疫情的，通關通關的啦，是你的經濟的啫，是不是？怕疫情的，如果真的怕疫情的話，他不會在大時大節放你的。10月1號怎會放你去啊？我想想啊，是啊，你個個都回去咪惹回你，是不是？所以一是就有，如果有的話就11月12月聖誕之前 就會有，一過了12月你不用想啊，你真的不用想啊， 就一定要過埋依個農曆 新年，跟住就冇啦，因為冇長假啦。過咗農曆新年咧，就只一個五一，咁就好大機會啦。農曆新年二月至五月三個月，咁呢三個就有好有機會啦。疫苗你起碼等到下年年尾啦， 明唔明啊？我上幾集都講過啦。 香港個咩何柏良話第二季咯，第二季即係 季啊，即係四月啦， 四月打後啦。 係啦，四五月首先都我咪講過咯，一定係醫護人員先打，跟住就老人院嘅老人家先打，跟住老人先打，跟住學童再打，跟住輪慢慢好似輪身份證咁輪到我哋噶嘛。 但係 咁啊，你唔使十一月啦，阿年。 即係我個分析啦，我睇咗呢個病毒。而家八九個月啦，以上啦，其實我都講過啦，佢係傳染力高，殺傷力大。但因為香港人有嗰個沙士個記憶，以為你一染到就會死，咩成日三萬 fans 啊抵死，邊撚度有人死過啫？死親有邊啲咧？即係老人院長期病患， 係嘛？或者我嗰啲， 係啦， 即係我啲肺弱啊嘛，你知啦，食煙多啊， 係啦，即係死嗰啲。 你戒咗煙就冇未死啦， 所以你 Donald Trump 咁老啊，有啲而家係我覺得係有特效藥㗎啦，你明唔明啊？係唔會死，但係你點解仲要咁樣防法呢？即係。是重感冒，即是陳雲國師，你是最不肯喜歡的啦。 啊，最不喜歡。 但是我是聽他的節目，我有聽他的節目，因為你沒有聽他的節目。 哦，沒聽的。 是啦。所以他的節目 我 是 什麼節目都不聽的。 所以我就說呢，因為聽完他的節目，我覺得他講的東西是重感冒，一早講了。其實現在看真的是重感冒的嘛。人家又剛剛看了一個說美國一年死多少人啊。現在到十月呢，看過世呢，如果計埋另外那兩個，推埋那兩個月呢，是今年死的人數是少過上兩年， 因為戴口罩嘛。 2019同埋2018，係啦， 因為戴口罩。 因為咧，其實每一年咧流感殺嘅人咧，嗱，大陸咪成日之前講咧，流感殺人好多。其實戴咗口罩，你流感嘅機會都少啊。 係啊， 咁所以如果係咁講，呢個病毒有咩咁驚啫？尤其是而家聽緊廣東話嘅聽眾，有乜驚啊？即係過度防疫，我同你哋班人咁樣講。 但係而家係要適當防疫啊嘛。你唔做人，你驚唔驚？ 我最大個問題，我恩仔最大問題係早幾集講我啦，識嘅，同你而家我剝曬口罩做節目，再陣間再同你食宵夜，唔用公筷，依啲先係死啊嘛！正常係應該咧保真係保持社交距離，戴口罩，你唔好話識就唔使戴，跟住食飯咧盡量就少啲，跟住咧就用公筷，公筷啊好緊要。 甚至乎你喺餐廳即係俾心啊，大家落食嘢咧都唔好用佢哋筷子。买外卖吓， 即系唔好话唔用啲筷子啦，或者买翻干，但系起码你两个一班人食嘢，你要有个公筷嗰个习惯。冇人提倡啊，医生都冇提倡，系我啱仔提倡。因为好多就系个群，因为香港人嗰个概念，我发现咗系觉得我识你就信你，就觉得你 嘛 信条捻咩？点样知边个有冇啫？即系错晒嘅，即系等于啲人以前话艾滋病，话惊食饭都会惹到，其实唔系。咁你扑嘢大肚，唔会有血液接触，你知道个感染方法啦嘛。而家我哋知道嘅感染方法就係飛沫同埋口水啊嘛，咁其實你話跌咗落去機會少啲，咁你最緊要就係面對面噴。 我呢個節目唔係健康講座嘅， 係唔係我興啊？我哋而家真係講咁多。 因為我哋係講緊聖誕節通唔通老關，講完之後我要講 高價場， 高價場啊， 有時間 long long buy 啊，即係咧 ，OK。 系啊，唔係啊，見過撲街政府咁樣，你見我好唔會成日講咁多啊嘛，興啊，不過算啦。 咁點估啊？你點樣估先？我係覺得好悲觀嘅，12月25號聖誕節通關， 我都要同你拗拗，我估可以咯。 但我唔到啊！我聽咧，我驚我真係再請我真 係， 呢個呢啲今年都係我請話聲咧。 我你講，如果你同我賭12月咧，我如果輸啊，你 唔好啦， 你可以 level 快。 我真係覺得我又仲悲觀過你。 OK 好， 好啦，就講下啲 貴價 場，貴價場係叉叉 secret 嘅。貴價版啦、啊，即係私鬥貴價版啦、啊。呢、個我係熟啊，話俾你聽，我係全香港啊第一個講朱培英。 哦， 嗰間場話啲乜撚嘢嘅場？嗱，我而家講佢嗰種私鬥場咧，就直頭唔喺其實都係互鎖牌嘅，都係互鎖牌。但係佢哋啲女嘅玩法咧就好多元化嘅。例如是怎樣呢？ 即是香港又有，大陸又有，泰國又有，這樣多元化。 不正止，即是它有很多周邊的娛樂給你玩。周邊娛樂啊， 即是可以篤波， 哎呀這些 打乒 乓，這些哎呀不 是、又不 是，不是 是 朱培慶、朱培慶大家知道，他就去了一間都不算很出名，在灣仔的嘛，那間場好像是吧， 好似系唔敢 灣仔噶嘛， 肯 定啊，灣仔噶嘛。咁其實嗰間嘢以前喺灣仔園林餐廳 d 對面斜對面，有骨係樓上咯。嗰間嘢就喺嗰度啫嘛。即係嗱，嗰間牆咧，其實有幾間私鬥嘅， 分即係同一個老細。 係咪同一個老細？我唔知。嗰等大廈， 嗰等大廈 有骨氣嗰棟大廈， 係 即係以前有間打邊爐叫有骨氣，記唔記得？ 有啲印象啊， 灣仔嘅 印象 係嚇。咁咧有骨氣就係唔知好二樓定三樓，咁四樓又係一間私鬥場。五樓有間私鬥場，除咗呢啲私鬥場，有好多地方都有㗎。銅鑼灣二期啊，嗰、那個商場咧，咁其實都佢有啲寫字樓都係呢類型嘅私鬥場嚟嘅。就好似咧政府話而家限聚令咧，唔俾玩 party room 嗰類型㗎。OK，、哦、但佢都係攞個護身牌嘅。嗱，朱培興咧玩嗰啲場咧，就同我而家跟住落嚟講嘅場一樣啦。我今日跟住講嘅場咧，係一個哇，都唔平啊，都係貴價場嚟嘅。咁啊，專招呼嘅咩人咧？名人。咁你知我有限， 即係啲名你你識嘅名人係咪啲從政嗰啲啊？ 佢唔係從政，多件事到財經又好。 哦 ，OK， 哎呀，大佬又唔好講。 阿詹啊， 唔係唔係，阿詹唔會咁樣嘅。 係 啊，大師都唔會咁樣嘅，即係嗰啲仲嗰啲層次又好撚高嘅嘅大佬。 嘅大佬 係啦，啲大佬嚟嘅。 乜 Sir？ 即係 阿 Sir 級。 啊！你真系屌你老味，唔可以唔讲得咁多啊！ 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 啊、大佬，你望有名？ 知道。 我唔可以得，真系只脚讲出嚟嘅名都冇。 即系你老细以前老细、 啊， 你老友以前个老细。 啊，总之我老系咪？我唔好咁多啊！阿明就得啦。你咁样嗱，咁你知嗰呢位人咧？你知系边个啦？我知你，我知你讲边个？ 知 呢个人嘅份量够唔够先？ 成日估啲嘢都错。 唔系佢份量啊。 其實我真的不係好識佢，不過聽你哋講應該係夠啦、 啊。 我又其實從我永遠都係網絡上識佢嘅， okay, 其實麻麻地。 呢、這個真係名人中嘅名人啦，或者你真係名人中嘅名人啦。 O K， 係先？咁啊，佢住間屋都千九幾尺，喺南區嘅咁，你知啦，啲啲乜嘢啦，係嘛？咁佢咧就有時咧都會有啲去一啲尖沙啊，唔係尖沙咀，其實嗰度嗰個位置其實叫佐敦道。但就好近尖沙咀，我唔係好明點解啲人會咁樣㗎，即係嗰間場呢其實喺佐敦道呢都嗌佢係尖沙咀㗎，我唔好明㗎喎。 佐敦道 未嗱，其實尖沙咀其實分佐敦道就係、是、尖沙咀差館後門嗰條街先定㗎嘛，即係咩院嗰時候係咪倫敦醫院啦，你咩院嗰度㗎嘛， 嗯， 佐丹奴 是啊， 麦当劳 是、啊。 是咯、啊、即是那条街即是打环那条街，不是直那条不是直那条，不是直那条你都到打环那条，打环那条尖沙咀差馆那条，左边就是尖沙咀，右边就是佐敦道嘛。但是那好多人都在那些在佐敦道那一场都是当尖沙咀，我不明白啊，我不明白为什么。那我就是讲在那里有一间场大概在牛奶公司附近啦。即係澳洲牛奶公司啊，即係食你食食個茶餐，佢屌你老母嗰間咧， 知道邊度？ 係嗰間好出名啊，嗰間出名屌老母啊嘛，嗰間啊，個附近咧咁啊喺佢有啲商業大廈，咁咧唔知喺廿幾樓咯，唔好記得啦，就又都有一間類似一間私鬥，嗰啲私鬥玩咩嘅咧？嗱，假設啦，朱培興都係玩嗰類型嘅場。咁呢啲場呢佢唔淨止有女仔陪，一陣間我講下啲女仔係咩女仔 ,ok, 唔止有女仔陪，嗰啲佢仲有好多嘢玩，你可以叫一個人過嚟表演唱歌，佢哋譬如你過嚟玩啦，咁樣譬如恩 Sir 你咁、你喺嗰度恩 Sir,ok, 個個都知咩 Sir 㗎喇喎， 恩 Sir 啦，你恩 Sir 㗎嘛，你恩 Sir 我牛 Sir, 好 牛 Sir 同恩 Sir 就去咗間場，咁啊，嗰個經理已經毫唔使使講啊！我哋知名人士嚟噶嘛，咁佢唔怕我哋放蛇噶嘛，係咪先？我上電視噶嘛，同你係咪先？咁唔怕，咁唔會放蛇啊！佢話：喂，今日嚟咗一啲姐仔喎、喺亞視做喎，亞視喎，執咗啦，執咗㗎啦咁講嘅。當然而家佢講就唔會係亞視啦嚇。喂，有冇興趣咩嘢先？咁啊，你知我。你知道我牛 Sir 啊，好撚中意屌閪噶啦，我話好喂， 帶嚟睇啊！咁啊，你啱啊就咩啦？好，咁佢就即係帶呢啲， 即係唔使傾價咩？你話你最憎就係要傾價， 即係咁樣講啊！我係牛蛇啊嘛，係咁，其實我唔係牛上，我係牛啫嘛。 嗯， 即係我係牛蛇，我就會咁樣啦，得啦。講真啊，講真係講緊皮皮聲啊，皮皮聲啊，女 齋女未計消費。 五皮度左右啦，如果你譬如最平嗰啲，最平嗰啲三四線。 我 OK 咁。 嗱，亞視都有三四線噶。 亞視嘅三四線，冇人識噶咯，都要三四皮啊。 咁你又可能喺啲雜誌度咧出過下啲眼罩嗰啲咧，城市驚喜啊嗰啲都唔係嗰啲啦，喂，城市驚喜嗰啲全部都好撚貴啦，係咪先？啊，係啦 ，OK 啦，嗯，咁城市驚喜嗰啲啦，好撚貴啦 ，Yes 嗰啲咁樣。咁出過下啲雜誌啊，拍過下廣告啊，明白啦？啊呢、這個女又咪拍個乜乜乜嘅廣告咯，咪呢條咯？係佢喺亞視，唔係喺亞視啊，唔怕講亞視啫，咪做我同乜嘢食個飯嘅節目咯。嗱、啊、呢、這個閒情節目咪佢做咯，做下邊個個女啊嘛，係咁、樣嘅五厘左右啦。當然佢要可以去啲更加貴嘅，例如選美啊，夠恐怖未啊？嗰啲價錢咧，我牛蛇啊都唔會俾噶啦，因為根本就唔會嗌啊，太撚貴。但係佢除咗啲女嘅質素係去到呢個級數之外咧，咁其實當然佢有啲平啲噶啦，幾千蚊噶啦，幾千係啲咩咧？就好似同趙家人差唔多啦。 OK， 係一啲日頭翻寫字樓。夜晚出嚟兼下啊，或者好似啲空姐咁啦，啊供緊樓啊嘛，大佬突然間冇航班，咁咪出嚟做下咯，嚟兼下職咯，係咪先？咁佢會出嚟兼下職啦。嗱、啊，酒水消費咧，我唔知嘅，一係一個天價嚟嘅，因為飲真都唔會飲啤酒噶啦，飲真都係 XO 啊，或者起碼芝華士廿一年噶啦，或者可能係皇家禮炮噶啦嗰啲。即係飲嗰啲酒就完全係唔關你事㗎啦。 嗯。 咁佢除咗有呢啲咁嘅分層，因為佢哋係會做一啲二三四線或者二三四五線嘅明星，所以佢有好多表演啊，好多表演。例如可以我哋可以請一個人過嚟唱歌啦，唱歌嘅啫。咁可能係我係翻開嗰啲咩嘢即係而家喺精巴場㗎嘛。咁有可能會有啲人會過嚟唱歌，或者喺大陸請一個駐場歌手過嚟唱歌嘅。朱培慶就係咁樣啦。 個 Yoyo 係駐場歌手？ 嗰個係駐場歌手，唔係國曲嚟嘅。但當然， 你肯定？ 好肯定，即係好人夠我熟噶啦。 O K， 好人夠我熟啦，或者 得。不過佢咁啱可以出街嘅， 係個個都可以出街。 哦，即係駐場歌手都可以出街。 駐場出街都可以。 O K， 或者你可以。今日我嚟咗一班。已經雜技嘅，嗰條女咧可以穿火圈嘅，嗰條女都可以。佢有啲表演俾你，你可以嗌啊，呢個女魔術師，佢喺你面前玩一拍啦，咁當然你俾錢啦，係先斷自閉？佢有好多啲咁嘅分神嘅，唱歌啦，例如你生日咧，佢會可能有個女仔笠住個公仔頭嘅入嚟同你講你生日快樂。跟住唱完首歌之後咧，公租你今日砍穿個頭之後咧，跟住除咗嗰個頭嗰個公仔頭，跟住靚女一名射你一彈嘅 ，OK， 有呢種分層嘅。咁佢玩呢啲分層逐樣計錢嘅，當然啦，去到而家一定係好高消費啦。咁又可以當然可以嗌呢啲女，呢啲女咧就只係會俾嗰啲兼職，即係兼職即係話嗰啲晏晝有正職做嘅，我當佢可能晏晝做幫民啦。啊，或者晏晝做恆生啦，唔理你問呢個啦，朝頭早啊，咁夜晚翻工嘅女貴少少，咁可能係講緊嗱而家嗰個價大概係請呢啲咁嘅兼職咧，即係譬如可能朝頭早係做有份正職做嘅，唔知做咩啦警察啦，假設啊師姐啦咁樣，唔理你嘅，就三千蚊到嘅啫。但一請嗰啲好似 Yoyo 嗰類咧，駐場歌手咧，都係多500-1000嘅日歌手，嗰陣歌手嘅計。嗰、那個喐喐 歌手喎、 啊，冇人識㗎。 O K， 二三四線都 不過講緊有冇十年前啊？ 有啦。係咯。唔係，因為我而家用翻以前嘅比例啊。但其實你知唔知道香港嗰、那個 雷雷價錢冇點加過咧。其實我當時我哋同我死光將去， 阿根伯啊， 阿根伯去照家人，又係二千蚊，而家咪三千蚊，十年咯。十年咯，都加 十年。香港經濟都差咗嘛，正常人啦，唔好計樓價， 係咪先？咁咁當時如果照家人嗰個價擺落去Yoyo 即係豬皮喺我去間場嗰個價有兩個價嚟嘅，其實嗰個價錢唔係貴好多嘅啫，係咪先？都係貴五百蚊嘅啫，女，但係佢飲酒嗰個消費貴啊嘛，即係點解照家人你可以飲啤酒啊？ OK， 或者揾乜一威士忌啊？你去嗰啲場咧，就起碼開支皇家禮炮啦。或者開 XO 啦，或者南大啦，咁樣做嘅啫嘛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咧，咁有啲咁嘅咁啊貴價場就當然嗰啲貴價場招呼一啲名人啦，或者可能即係有錢嘅人啦，譬如可能即係假設啦嚇，大佬係咪會去嗰啲場咯？因為嗰啲場唔係 member only 啊 ，member 都唔係啊，你係個朵夠大先去得，佢唔使審核你啊，或者係咧，亦都唔使你做會員。 即係認得你個名字， 見到你就知邊個。 O K， 咁夠啦。啊，即係咧，首先我一唔驚放蛇，二來你玩嘅亦都保證到你自己係好守得秘密。因為你自己嘅私生活，你去嫖，你都唔敢同公開同人講噶嘛。假設甄子丹佢去講嘅咋，假設啦。啊，成龍就唔怕啦，成龍啊，梗係成龍去，佢都唔會講話我去過呢啲場小雞㗎，係咪先？即係要講一個道理啫嘛，咁呢啲場咪形成專做呢啲班人嘅生意咯，係咪先？咁咪有得玩咯。但係當然你做咗生意之後，佢要俾好多周邊嘅嘢俾你啦，例如唱歌啊、表演魔術啊、雜技啊， 雜技，即係我估係唱歌多啫， 唱歌多， 係咯、啊， 表演雜技，喂，拋下嗰啲球啊，嗰啲梗有噶，有呢啲嘢玩嘅。即係可能佢四川雜技團玩嗰啲轉嗰啲咧，兩條竹領下面整條繩，整個好似個漏斗咁樣嘅，揈下揈搖下搖下嗰啲咧，咁都有玩呢啲嘢噶，都有表演呢啲咁嘅嘢噶。咁上下啦，但係通常都係啲女去扮嘅，女去做嘅。咁譬如你覺得呢個好玩嘅，咁譬如嗱，好似咪朱文健點衰嘅啫。咁有個朋友點咗個悠悠過嚟唱歌。咦得喎，咦其他女我就唔鍾意啦，唱歌嗰個 OK 喎，你知支培慶搵幾多錢嘅如啫，係十皮廿皮， 應該係十零廿皮 啦，係咪先？咁佢玩唔好五六萬蚊嗰啲咁嘅咁嘅錢㗎嘛， Yoyo 三千蚊，咁佢咪俾得起囉，係咪先？咁咪話喂得啦，呢個幾多，跟住行出街諗住去開房啦，哇！點撚知屌你預咗班記者，跟住匿埋喺 Yoyo 嘅屎忽後面啫，咁冇人知噶嘛，係咪先？係嘛？咁啊，形成就呢啲場先至公開，可以公開咗咁啊！以前我都唔講噶，因為朱明哥得我講一次。 咁多年你就 唔係，因為我都唔方便講啊！我知道嘅話我都唔方便講，但係而家公開咗啦呢樣嘢，咁我先唔怕講啫嘛，係咪先？我呢樣嘢好熟噶，因為我有好多朋友，我識好多名人嘅，你知啦，我自己都會有幫襯呢一類型嘅場嘅。因為講咗佢哋消費得起嘅 ，OK， 就係當然啦。我自己去過未咧？我係未去過，我係聽嗰啲朋友嗰啲名人講，同我講翻。唉，琴日我有乜，喂阿牛，幫我買翻個避孕套，幫我買打避孕套咁樣樣啊，我咪做呢啲咯，係咪先？啊，老細，我幫買咗避孕套啊，點解咧？攞一嚿水唔使走咁樣樣嘅啫嘛，我都係做呢個跑隊嘅啫嘛。咁啊，差唔多啦，咁啊，夠曬交代啦。一個 China Secret 講三集， 即係不過我覺得都好有啟發性喎， yeah, oh, 即係當學新嘢喎。 唔係，以前講過㗎啦，以前講過㗎。 咁你有新網友㗎嘛？你講、啊、你明明先，我唔信你依十年嚟冇新網友增長。 即係我好似係 同埋你好衰啊嘛！你嗰啲要俾錢先買到你咁多集㗎嘛？你唔係淨係半年嗰啲重温啫嘛？ 即係我以前講嗰時候咧，就我好多依十年咯，而家聽唔翻啫。即係我今日講嘅嘢，咪以前節目講過曬啦，講過曬噶，所以類似啦，可能會有啲新嘅知識啦，啊咁我因為嗰時候我冇講表演嘅，即係除咗唱歌表演之外咧，咩嘢變魔術啊咁嗰啲咧，我冇講嘅，其實都係當時我知嘅，但係嗰時候個氣氛令到我講唔到嗰樣嘢啊， 因為嗰時候講咗政治啊嘛，你知啦，佢挺拉講嘅，好似我唔記得係咩啦。咁我以前講過啊嘛，我又再重温啦，好嘢噶啦，總之一個叉叉攝嘅可以講三集，可以講三集唔同嘅場。當然咧，上個禮拜講呢個接接場咧，就真係強差人意嘅，但都 OK 啊，起碼都我都知道有啲場咁嘅玩法啦，係嘛？咁啊，都算係咁啊 ，OK。咁啊，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咁最後都係講嗰句啦。 買嘢神山虎， 神山虎 打賞， 冇錯啦。 喂，神山虎其實即係點講呢，如果以你咁睇啊，即係我成日有即係有少少神山虎問題問你。 哦， 即係唔會哇，不過咁長我今日，不過照問。喂， 照問 即係如果係咪真係唔係好得先至飲神山虎，定係本身我 OK？即是你話係當健康通血管？ 坦白講啦，我成日都咁講噶啦，即係嗰陣未同你做奶碌做，我唔係話你唔得，飲咗神山虎會好玩啲，係好玩啲，係好玩好多其實某程度。你見到阿碌咧，有神山虎先至滾得勁嘅嘛，冇神山虎佢而家都唔係點滾嘅，係先啲啊！而家冇神山虎佢冇好玩啊嘛，冇咁 feel 啊嘛，冇咁過癮嘅，即係佢會令到你係覺得好玩啲啦。總之係咪先咁啊？其實講係冇用㗎，其實網友如果譬如都要埋嚟試下，試咗你先知嘅，呃曬你咪$250， 係咪先？五包， 係咯，五包呃曬你。 如果你去 Starbucks 飲杯咖啡都30-40蚊， 係啦，都$50啦，係咪先？咁呃曬你都係$250啫嘛，又係咪先？咁樣你當俾我呃咯，你咪試下先咯，係咪先？最緊要都係啊，飲過網友覺得係好嘅，介紹俾朋友。唔該曬，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下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。 好，再見。